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三地化新闻。在今天2014年的3月12号政协的会议，好，今年的两会当中政协的部分今天就要闭幕了。那在这一次的政协会议上呢，有一位香港籍的委员政协的常委恒地的李家杰，在香港也是非常有名了， 四叔的儿子， 这个四叔的儿子，未来的四爷哈，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会这么叫他李家杰先生也是政协的常委，港区的这个代表。那么在这一次的政协会上呢，在见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好，这个也是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官员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在香港的媒体上是传播非常的广泛。 钟廷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是在关键时候发表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整个爱国爱港阵型十分不利的民意调查结果。有批评指钟廷耀所做的民意调查不够科学，但因为香港大学的牌子加上其他因素，他所做的调查实质上已成为香港众多民调机构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这一个局面必须改变。 好，这个李家杰委员刚才所发出的这个批评啊，矛头的对象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其实在最近两年的香港本地传媒上，港大名言啊，这个名字其实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而且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一个，算是一个民调。 就如李家杰先生所讲的，香港大学这块牌子哈，通常是给他的这个公信力有一个背书。那同时呢，他也是媒体曝光度非常的高。据我了解，可能香港在做民调的，除了这家之外，另外不会超过两家。可能在香港做民调的也不是那么多机构，但是本地报章引用最多的通常都是由钟廷耀负责的这个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数据。那这样的一个民意研究计划，它按理说它是好像是做一个调查，它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呢？因为它发表的这个结果哈，往往可能在有一些这个政党的团体看来是对自己是不利的，那可能他的这个结果呢就不一定是完全的让人感到欢喜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最近很著名的一次，就是也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长期的一个调查项目，就是关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嗯， 当时的这个身份认同的这个发表就发现，如果说让受访的香港人在你认同自己是香港人或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说是混合身份，比如说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这样的这个身份当中选呢，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本地受访市民的比例是出现了新低，而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这个比例呢是显著的升高，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很多人认为它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也是遭到了中联办的这个宣传部主任郝铁川的一个批评，说这样的设计不合理不科学。他说你不应该把这个香港人跟中国人作为一个并列的一个选项，你这个已经在人为的前提上已经设置了这么一个矛盾哈，所以认为这样的民调发布的结果呢有强烈的误导性，也把它推也有诱导性，把它推上了一个风口浪尖。 这个其实跟民调的就问题设计和它的顺序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因为在一份民调的这个问卷里面，大家一般接触到的第一个问题会给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跟后面的就如果你有一个导向性或者是一个诱导性的话呢，大家在这个问题的倾向上面可能就慢慢会背离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愿， 这是存在的可能性了，当然 对，但是我看到有一个非常资深的研究这个民调的专家，来自美国的，叫做约翰佐格比，应该算是这个从20世纪60年以来最权威的一个民调专家之一了。他就说，选民的这个对于竞选公职候选人的态度，当然他这个里面专门是指的美国的那些竞选人的一些民调的方式啊。他就说，反映出来选民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他们对于热点问题的一个看法。首先，在价值观方面，其实大家的价值观不会为这个民调所左右，因为是非常坚持的。但是问题是在美 每一份单独的民调里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跟你这个问题的设计是息息相关的。 哎，这个是一门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对呀、啊。 好，很多人说这个民调的专家通常都是比如说统计学的专家、数学的专家，同时他需要有政治的， 对， 他也要熟悉政治啊。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不可多得。那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你看李佳杰他批评钟庭耀发布的这个结果，对于他所说的这个爱国爱港阵营总是不利的情况下，那就好像你这个你传递坏消息的人是不是要被杀掉？ 这个我听到了那个林郑月娥的一个回应啊，他就说作为这个民调来说，香港政府呢不太可以做出一个评判，就是不太适当。他说，但是作为他个人来看，他是经常看民调的。他说这个对于他们决策层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他说更多层面需要交给专业人士和这个科学界的一个意见。他这个说法没错嘛，但是我们就是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像香港大学这个民调，它本身可信度高不高？这个其实它是流传好久的一个民调的组织，那可信度是不是高？是不是公众已经有了一个筛选的过程了呢？ 这个可信度高不高？专业的上面它的这个设计是不是完善？好，是不是完全的严谨？恐怕我不具备这样的资格来评价。但是我通过他这个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网页，我上去浏览他的历年来的所有的民调，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我只能说是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这个统计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时间的过程。他不是说就比如说关于香港人的这个身份认同的这个调查，不是今年才调查，也不是去年才调查，是几乎是每年，而且是隔几个月就要调查一次，隔几个月就要调查一次。他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变化也不大。那我的一个理解，即使他的这个问题是设计可能有它不是尽善尽美的地方，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我们来比较，比如说为什么今年跟去年差了这么多的话，这恐怕当中也可能说明到一些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港大的民意研究计划它也充分的公开了它的这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关于我们的这个样本调查的方法、样本采样的这个手段，以及一些部分这个数据你可以作为参考。我相信如果专业人士你有这个兴趣的话，你完全可以去找到他的这个数据，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从专业性上或者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调查。 我觉得李佳杰所指的很有可能是这个民调出来以后，各大媒体拿这个民调来说事情。这个是其实我们以前也经常比如说报道特首的这个支持率啊有多大程度的一个上升或下降啊，这个都是一个新闻的很大的标题。 对，这个恐怕这个是事情的另外一方面啊，因为如果你去看钟庭耀的这个原始的，当然不是钟庭耀一个人做的，港大民研究中心整个中心做的这么一个报告，报告是一个非常长的，其中有一些内容呢，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很难理解，比如说他这个样本这个数字零点零几，这跟这个数字这个小数点后面差了两位， 同比上涨、环比上涨 之类的，你对于普通人来说，他没有这个时间，恐怕也没有这个必要去理解那么多的差别，他会有一个直观的判断。好，你请你用一句话来告诉我这个报告说了什么。 是， 那当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媒体的这个解读的义务了。那媒体就会告诉你说，可能他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说香港人自认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比自认是中国人的香港人要多。 对 啊，但是他可能你这个背景的话，对于没有兴趣了解的人来说，他就不需要知道，他也不会去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意见哈，就这个结果就可能出现一些误差，这可能就是让李佳杰先生感到比较恼火的一个。 他应该就是读那一句话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这里面，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对于做民调的人来说，他要做到的是他要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理据来支撑，但是对于媒体来说，你不可能完全把这些事情都能够完全的呈现在公众的这个面前。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做民调就有他的问题哈、或者有他的这个原罪？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大众对于民调很感兴趣。有一个数据就说啊，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好像这个参与民调的这个比例啊，马上上升了30%。因为以前这个比如说100个人抽掉嘛，只有50个人会回答你。 是、 现在马上就变多了。所以从另外一个程度上来说，大家对于民调的支持度变高了。 这可能对于他这个做样本的，就是对于民调的这个执行者，他们在做民调的时候，可能是一件好事情。 是啊、 就是大家更多的人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你的这个样本的这个范围，或者说你的样本的有效性，可能是在增加。 对，这个对于抽样和精准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是你这么说，我想想，我曾经接过一次这个民调的电话，还是我挺小的时候，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民调有点不太靠谱。当时是问这个关于应该是一个有关白酒 酒消费的调查，但我当时还是一个小朋友，我这个根本就 又帮爸爸买过白酒吗？ 未成年之类，他会问你一下这样问题，当然他会问你的年龄，我就告诉他我是，比如十二岁，然后，但是我后来在想，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给他也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好了，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自己做过啊被调查过的，相信现在就调查越来越多，在街头街坊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调查。 我有被调查过，就是家里有打电话进来，就是自从梁振英上台之后，发现这个 cold call 是特别的多。他说我是什么什么统计局的，然后他就问你，他说这个你完全是匿名，他不需要知道你的姓名， 但他会问你的只有年龄之类的， 他会问你的年龄，他会问你的收入，收入的一个范围，他会问你工作的种类，在香港待的时间，然后包括你这个房子是自住还是租，租金是多少，非常的具体， 要了解你的经济状况。 对，他这个我估计跟一些社会保障啊，或者是福利的一些政策是有关系的。 他问你什么问题 呢？他是抽样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啊。 哦，但不会问你意见。比如说你支不支持梁振英， 这个没有，主观的没有，他就问你所有都是数据，所以我估计他是一个数据方面的统计，因为他是统计局的 啊。 而且我还接受过那些就是入门的访问，他有一个牌子，他的那个身份证，你可以拍下来， 像人口普查一样， 对，像人口普查一样，你可以拍下来，问的问题跟刚才这些电话里的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 啊。但是你会真实的回答， 我会真实的回答他，对，他会给你一些范围的选择 ，A、B、C、D 四个选项，然后你就 然后比如说0到10这句话你认同度从0到10选择一个。 哦，没有这种主观判断的，全部是关于数字的。比如说他， 就是他只要了解你的 然后住多少人，他是跟经济的一个统计有关系， 不是意见的一个， 不是意见的统计， 明白？好，所以这样的调查可能他的争议就没有那么大。 对， 就比如说关于香港有多少人这个问题，没有很多可以争议 的。但是有可能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现在香港人的普遍生活水平在下降啊，住息中位数在下降啊， 对。但是你说人的这个感觉哈，有的时候人的感觉，你问我有一些问题时候，什么感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当时的心情，你的这个受访时，你的前后的选项，乃至我们待会儿将会听到有这个民调专家介绍说，乃至这个电话是录音的还是真人的，这个都会对于你的这个回答产生影响。好，今天我们来聊民调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哈。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中庭耀我们在说的引起争议的这个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它标准的一份问答的问卷是怎么样，我们待会儿来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场景。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还有我们先请到 Rebecca 咱们的广东话小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节目。 Rebecca 你好。 Hello。 好，这个现在我们手上拿到的一份呢，是我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网站上公开的资料部分找到的他们所使用的问卷，也就是他们打电话采样的时候的一个脚本。我们现在呢挑选一部分的题目，因为这整个脚本非常非常的长，我估计要问完整个问题要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挑选一部分哈，比较有代表性的来给大家还原一下，你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的时候，你可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为了还原它的这个真实性呢，我们请 Rebecca 用广东话来问，然后呢我用这个普通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问题的意思。好，Rebecca， 请开始。滴滴滴滴滴滴。 你好，请问你的电话是不是1872346呢？ 现在这部分是确认受访者的电话是不是他自己的。 好，我来扮演一下这个受访者好了。是呀是呀。 请问你住在哪一区呢？ 现在是问受访者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油尖旺。 请问你这一户有几多人住呢？ 问受访者的家里有多少人。 四个。 好，这个是他在调查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呢其实还不算是正式的这个，就算是基本信息，然后根据这个电话脚本上的内容，说是要通过这样的信息筛选出他认为合适的受访者。 为了保障数据的真确性，访问可能会被录音，但只会作内部的参考，请问可不可以开始访问呢？ 可以。 好，这个部分呢是问这个受访者是不是同意接受这个访问，因为这个内容要被录音。 你会称自己为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 好，这就是问题的主要部分了。你会称自己是按照他刚才的顺序，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 还是中国的香港人？ 这个有点哦，但是我会称自己是中国人吧。 嗯， 中国人， 请你用零到十分表示你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感，十分代表绝对认同，零分代表绝不认同，五分代表一半半，你给自己几多分呢？ 这里呢是要你用零到十分的这个区值来描述自己对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零分代表绝对不认同，十分代表完全认同，五分代表一般般，选一个。 五分呢？ 请你用零到十分评价香港人身份对你的重要性，十分代表绝对重要，零分代表绝对不重要，五分代表一半半，你给多少分他的重要 性？这个也是用零到十分来描述。好，这个问题是香港人身份对于你的重要性。 五分呢？ 请你用零到十分表示你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十分代表绝对认同，零分代表绝不认同，五分代表一半半，你给自己几多分？ 这问题是问你对于中国人身份对你的重要性，用零到十分来。 我说这谁出的题目？五分了。 请你用零到十分评价中国人身份对你的重要性，十分代表绝对重要，零分代表绝不重要，五分代表一半半，你给多少分他的重要性？ 八分呢？ 好，刚才这个问的是中国人身份对于你的重要性，同样用零到十分。好，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模拟访问就先进行到这里。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了解。 我想知道这个真的是电话访问吗？那这个要听完全了，然后还要 还有空的人。 对啊， 是我印到手上这个电话的脚本一共有超过九页。 我跟你说，如果我 也就是说这个 访 问，我们按照刚才的这样语速要做完的话，要超过半个小时。 对，嗯、因为我上次我亲身经历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关于经济的方面的一些调查嘛、嗯，那个访问其实时间也挺长的，我估计有十分钟。 嗯， 但那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已经非常长了。如果 所以你首先你要愿意接受这样的访问，你就要有一定的这个认同感。 对，我觉得愿意接受这个访问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份非常不认同，才想要表达这样。 就是你有很强烈的意见。 对，否则的话， 如果 我 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的话，我可能去嫌麻烦就算了。 我觉得不好意思，一干毛洗干了。 这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 是好 非常有时间才行。 好，谢谢 Rebecca， 谢谢 Rebecca 帮我们扮演这个电话调查员， 谢谢。 好，这个关于这样的电话调查哈，我们刚刚给大家一个感觉，这当然只是感觉了。我们接下来的访问，这个你要说在华人的地区哈，这个民调最发达的地方当然是台湾。这个台湾这个就是政治的这个调查已经上升成为一种已经超越科学的层面了，已经我看来简直是一门艺术啊。我们来听一下，在台湾有这个 TVBS 的这个王业鼎先生，是这家电视台的民调中心。我们在台湾看到各个电视台或者各家报纸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民调中心哈。当然了，有的时候发布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我们先来听到来自 TVBS 的王主任是怎么样来谈在台湾他们的这个民调是怎么做的。 现在用民调的最常普遍用的方法就是电话访问，因为电话的普及率很高，所以它的代表性很够，而且电话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也不会受到那个外在环境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那在收取样本方面，这个是随机吗？ 对，现在在台湾或者我去美国也看他们这个做的民调，基本上大致都很成熟，都是所谓用所谓的 CATI 系统，就是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用这个方法的话，电脑会随机抽取这个样本数。 一般来说，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民调的话，这个样本数量是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会比较的精准？ 通常我们都是在1068分。那为什么会1068？ 为 什 么什 么1000或者是1100这个整数？ 对， 主要就是1068统计上面的一个公式，它会计算出抽样误差刚好就是正负3%。 哦，那怎么样能确保这个反映民意的一个准确性呢？在您看来？ 但经验是蛮重要的。然后问卷上的一个设计。有些的问题有没有诱导性？所谓的诱导性就是，有没有说设计上的时候会不会有利于某一个候选人，尤其是执政，现在在执政的这个候选人，那如果是有利于他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误导这个结果。所以我们通常问卷的这个设计上面很重要，它的顺序。要怎么样做到尽量客观啊公正。 您说的是问题的一个措辞上面。 对，不只是措辞前置，而且它的顺序。比如这样说，我们曾经 做过设计的一个问卷，这个题目都一样，但是顺序不一样。前面几题的呢，是有利于这个执政的这个县市，譬如说他施政的一些措施，什么老人免费帮你种假牙啦，然后营养午餐免费啦，什么公车几公里免费啦，然后后面再问他说，如果明天就要投票的话，那你会投给两个候选人哪一个？那前面因为都是这些题目都是有利于正在执政的这一个县市长，所以后面再问他，两个人当中会投哪一个？那通常就会比较偏向于支持，就是这个执政的。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同样的题目，我们一开始就问说，如果明天就投票，这两个候选人你会投哪一个？后面再问刚刚那些题目，那这个的话跟刚刚那一个顺序不一样的话，差距有时候会差到5-10%。 所以这个跟这个心理学有一点关系。 对，就是一开始你用这些题目诱导，好像你这些题目都是有利于这一个执政党这个县市长的那个优势，所以后面你再问他说会投给谁的时候，这意思好像暗示选民说，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他的这些执政都这么好，那你为什么不会投给他？这种暗示的这个意愿。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一些题目的干扰，然后就问他说，如果明天就投票，这两个候选人你会投给谁的时候，那个会比较客观一点。 那现在在台湾有哪些公信力比较强的一些民调中心？那是不是有一些民调中心也会有政治方面的色彩呢？ 通常在台湾慢慢演进的时候，现在比较具有公信力的就是媒体所做的这个民调，不管是报社的民调中心也好，我们电视台的民调中心也好，这会比较客观一点，因为他们通常做了马上就公布。 在这个民调，你觉得对于台湾的政治实际上有没有一些影响？ 哦，当然很有影响。比如说在初选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在正式提名的时候，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这两个比较大的党，通常都会举办一个初选，从5-6个候选人当中会先做民调，然后会提名一个民调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影响就蛮大了。如果没有民调的话，是由党员来投票的话，那通常它的结果代表性都很不够，因为党员的比例没那么高。所以后来呢，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就全部都采用民调来决定党内提名候选人的一个机制。 那在公布的这个时间点上呢，会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吗？或者是说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数据对于比如说现在政坛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说服力。 通常这个时间呢，不会说为了某一些人的一个特定时间，一般通常都是当一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通常都会马上执行民调。那为什么要马上执行呢？因为台湾的这个政论节目在晚上的时候，如果当一个事件发生，比如说某一个候选人被揭弊啊，有没有一个 scandal 了，这个丑闻发生的时候，那晚上呢可能就会谈很大，然后有的时候就变成渲染的很大，渲染很大。我如果说等到第二天、第三天做的时候，可能选民就会受这个政论节目所谓的民嘴意见的这个影响。 对， 那如果说我们就在事件发生当天晚上做的时候，通常选民的立即的反应那个比较真实一点。 好，这个时间点选的就是比较的及时。那你们在这个全年来说，一年来看，这个民调一般要做多少条？而且跟这个政党有关系的或者是没关系的比例是怎么样分配的？ 我们通常大概都是2-3天就会做一个民调，然后就看看事件的发生，或者是某一个候选人他可能要宣布参选了，那我们就当天晚上我们就会做。所以不一定说哪一个政党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要看事件对哪一个候选人比较有关联，所以我们就会执行。一般来讲这两个政党都差不多，因为竞争都还蛮激烈的。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跟政治没关系的民调会占多少的比例，跟政治有关系的又占多少比例呢？ 以我们自己电视台这个的民调呢，跟政治有关的大概是60%左右。那其他的30-40%呢，都是公共政策啦，像台湾最近上礼拜六核四反核电 发电，那这个像这种公共议题的话，就会大概占40%左右。 您觉得这个民调对于政治的影响，在台湾来看，您觉得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吗？ 好，除了选举，我们刚刚谈过，它会影响这个候选人初选能不能被选出来，然后尤其对政党所提名的候选人，那在对政治人物来讲，尤其是总统、副总统，还有这个行政院长、各县市长这些首长的满意度影响很大。 嗯， 像在前一阵子，去年我们做这个马英九总统的施政满意度只有13%，那也被英国的《经济学人》引用 quote 这个我们所做的民调，那对他的施政就影响很大，声望啊都影响蛮大，所以政治人物他的表现好坏，那就是看民调。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媒体哈，这个 TVBS 的民调中心王叶玲主任，他来讲在台湾的这个民调的生态。的确，在台湾的同样的一个意见，比如说关于谁马英九，如果假设哈马英九跟蔡英文竞选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话，谁会胜出，或者你更支持谁？这个时候通常有好几家媒体会发布很多份民调，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民调的结果也是不一而足。更激烈的就是当比如说早上这个民调发出来以后，到中午新闻报，晚上到政论节目就开始，各个政论节目名嘴就开始发酵啊，在解读这个民调，然后在这个发酵一晚上之后，到了第二天哈，我估计如果再来调查一次的话，这个时候结果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在台湾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态，你做民调的人跟传播民调的人，到最后再回到这个民意的过程中，这当中要转几下弯才会 所以这样来看，民调不仅仅绝对不仅仅是数字和科学层面上的，它跟政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这是一个 这个政治跟这个民调有的时候就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相互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刚才这位是 TVBS 的这个民调中心的主任哈， TVBS 在去年，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提过， TVBS 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统独，就是在台湾恐怕是最敏感最具争议的这个统独调查的，你希望统一还是独立的这个调查。当时我注意到在台湾呢，基本上泛绿的媒体都会引用给出这么一个标题，说 71% 的根据 TVBS 的民调结果 ,71% 的受访者希望台湾独立，同时 7% 的人支持统一。好，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新闻标题，流传的很广。可以说这样的标题如果按照它的内容来说没有错，但是呢我记得我们之前也翻查过这份这个调查，它是在如果你必须要在统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是这样的结果，而当出现第三个选项，也就是维持现状的时候，那么维持现状的这个比例就会大幅的上升。所以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或者说你怎么解读，这个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好，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民调和民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稍事休息，待会儿。好，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民调怎么来做，刚才听到的呢，台湾的这个是媒体的民调中心哈 ，TVBS 的民调中心，还有一种民调就是民调公司。民调公司呢，从它的这个设置上来说呢，它跟媒体是分开的，通常是独立的来操作。民调有一点点类似于我们在香港看到的这个港大民意研究中心的这个角色。 在内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央视索福瑞和 AC。 对，但是 是 有点类似于这个，它至少从包装上、从设置上来看，它应该是相对来说，至少它自己标榜应该是更加独立一些哈。但当然，最后的结果它会怎么样来解读？比如说，在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竞选台北市长，那么国民党要派出代表，民进党也要派出代表，但是党内可能有好多人竞争去代表。这个党区竞争，那怎么样选？很多时候就会请民调公司来做民调。 请三四家民调公司来做，比如说在国民党的 ABCD 候选人当中，请这个台湾的这个受访民众来判断，你认为这四个人当中谁最应该代表国民党初选台北市长。哎，这个时候呢，他直接会决定到国民党最终派出谁来决定，基本上这个民调的数字就是他的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标准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民调它就不仅仅是一份调查，它直接就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做，我们来访问到台湾的指标民调公司的主任戴立安先生。 对，像我们基本上每一次大概都会有一些固定的题目跟当时大家所关心的社会议题，那固定的题目我们都会放在问卷的前段，以免它会受到不同题目的影响。那每一次加挂的题目会看当时大家社会上所关心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面的话题，然后我们放在固定问题的后面。那像这样一般的题目来讲，基本上面来讲，大家会觉得会比较这个在意的部分，就是说您的问题的，然后就是问卷的题目是不是有它的公正性或中立性。那这个其实民众可以从题目听这个电话访问的过程里面，从他的题目上面来讲，就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否他会有所偏袒。那像民众的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部分来讲，基本上面来讲都是我们固定的基本资料里面其中一题，包含我们会问到，就是说像受访者的，就是我们会记录他的性别，然后请教他的年龄、教育程度，然后居住的县市，还有他这个认为哪一个政党的主张比较倾向这个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基本资料。 我注意到在台湾有一些政党的初选会用民调公司的数据来作为他的这个最后结果的一个支撑。那这个过程它我的理解，这个结果它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的，怎么样在这个操作中保持一个独立和公正？ 对，因为基本上面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党内初选，透过民调的部分基本上大概都是他们设定好的题目，然后有一定的程序，那相对来讲必须就是由照他们的这个游戏规则跟计分方式来运作。那相对来讲，虽然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党内初选的时候会透过这种方式去委托民调公司来执行但是那个基本上大概只是纯粹的执行它没有太多其他可以自主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党内初选民调的过程上，那候选人都可以派观察员到现场来监督所以民调公司在这个方面的角色上纯粹只是一个执行者。 也就是说这个调查的内容问卷的设计完全是由这个委托方在提供。 对，因为他们基本上会同时找两家到三家的民调公司来进行，而且要同一个时间，然后同样的完成的规模，那基本上每一点基本上都希望能够做到所谓的公平性但是我也必须要说，这样的公平性不见得代表最后的投票结果，因为这个只是他们在这个初选党内初选或党内竞争的时候的一个游戏规则而已。 那您认为是什么会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投票结果跟之前的民调结果出现明显的差异呢？ 哇，这中间可能变数非常多。好，我所谓非常多，当然一般我们在台湾媒体上面看到所谓的民调都不会代表最后的结果因为民调的结果不能代表选举的预测。因为民调是针对我们，比方说从全台湾来讲，20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有表达他要投给谁的权利。那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口头上的投票可是到了真正投票那一天，他会不会出门，或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意愿，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是从选民的角度来看，但从选举的角度来看，从选举到这个现在一路开始到这个年底的7-1 是 像一般这样选举过程上面来讲，通常越大规模的选举它的变数越多，而且其实是越难掌控比方来讲，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其实已经不只有这个国内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它的重要性越多，甚至牵扯到可能周边或是其他这个重要国家的一些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想要各种方式去介入。 那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法律层面的这个限制会在影响这个台湾的民调？类似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我觉得基本上面来讲，现在当然是所有的选举可能前10天都不能发布民调结果但是从基本上，我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法律了。 为什么呢？ 我所谓不合时宜的法律，就是说基本上面来讲，因为现在台湾的民调基本上已经被视为可以作为选举的一个预测的工具之一啊。那第二个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精确新闻报道里面的一环啊，也就是它可以提供民众多一项参考的资讯啊，不能把说影响选举结果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责任啊，这个归咎在民调上面啊。反而去就是说在选举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调，反而会让有心的政治人物去做一个操作。我举个例子来讲，比方来讲就是说台湾在2004年三一九的这个投票的前一天会发生这个枪击案，那会去影响选情啊。可是在那个之前的所有的民调结果都发现，就是说其实双方阵营的这个支持度的差距还蛮大的啊。那当然如果变成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如果没办法去公布民调的话，那其实各个政党或候选人可以去各去声称竞选是很激烈的，然后相对来讲变成就是说现在可能是在非常拉锯或者这个选情交缠当中，那用这种方式来激化选民。可是如果是变成一个比较透明的，甚至资讯比较多的，甚至选前并没有去严格约制这个民调的发布也好，那相对来讲基本上民众反而会去做判断。对，就我所知，其实在台湾的部分来讲，相对来讲基本上面来讲大概不会去刻意捏造什么样的结果啊。因为其实在台湾不管媒体或政党或是一般的公司，其实大概都还会去做一些公共议题的民调啊。如果一个捏造的民调结果基本上面来讲可能会造成社会上比较大的质疑，那我相信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跟这个结果啊。但是从我们做民调的角度来看的话，但相对来讲不管是媒体也好或是些政党也好，在整个专业性的部分的确有加强的空间啊。特别是比方说会涉及到一般的民调是我们所谓的公共政策的层面，那甚至包含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的所谓的预测也好啊，那这些基本上面来讲，即使到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台湾民调还算蛮蓬勃的，那还是有很多的媒体也好或是政党也好，基本上会把民调当成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不是收集资讯的一些工具。 那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可能同样的一个议题，不同的媒体乃至不同的民调公司给出截然相反的这个结论，作为民众的话他怎么样来判断呢？ 对，像包含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民众有时候的确真的很难判断哦。比方来讲，有时候我们讲的一些透过人员做的电话访问的方式哦，可是有一些媒体是使用所谓的电脑语音拨号的那这两个其实差距就非常的大。但是在整个比方来讲，调查的执行者本身他就必须要知道这样的差异性，因为这是一个专业责任跟这个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啊。但是引用媒体引用这些民调的人也必须要去做一个很谨慎的考量啊。但是在这一块相对来讲很可惜，在台湾目前来讲就是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啊。往往一个数据的发布，可能是民调，可能是网络调查甚至是网络上的传言，它都会可以变成媒体报道的一个环节，那民众当然可能就很分不清楚。 您刚才说到说有政党或者说政府可能希望影响这个民调的结果，您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有人可能试图觉得这个民调的结果不满意？ 我遇到至少我在过去在媒体在遇到过至少三次的经验。 那这样的要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传达给您呢？ 我觉得基本上面来讲，在过去媒体上面来讲，就是说就我所知或是我亲身经历到的，基本上面来讲，第一个当然不可能去这个改造数据的部分啊。但第二个，就我所知的部分，包含即使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做出来的这个民调结果有可能会无法发布，就是说可能比方说这个新闻的主管或者特别是这个报纸或媒体的老板，基本上面来讲他觉得这个结果对他所支持的对象有所不利的时候，他基本上可能会选择不发布甚至变成就是说在版面上要去做低调的处理类似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台湾的这个是民调公司指标民调的主任戴立安先生哈，这个他讲他们在受委托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况。我也问到戴先生说，如果说你的委托方对于这个民调的结果不满意的话，他们会给你施加压力吗？ 他刚才也说他碰到过，但是通常他们不至于篡改这个数据，而是会选择有可能受到选择，就是你不发布这个结果。 但是从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些商业的公司，比如说我收了你的钱，肯定这个在问题的设计上面和最后的结果呈现上面要令这个客户满意。 哎，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大多数人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民调。 哎，我们在广告中经常看到，比如说99%的医生说会选用这个，然后底下会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说是根据什么什么公司在某年某月的这个民调。但是经常我也会去想啊，你这个 最爱 啊，你对你这个民调，在这个公司在做一个民调的时候，他有强烈的动机做出一个这个符合你要求的这个结果。好，当然我想这个商业的这样的这个调查，好，他毕竟你普通的民众知道它是广告， 对对对， 你不会期待他会说自己坏话的广告，所以大家可能在上面的分别力会或者更警惕一些。但是在比如说有关选举啊，或者有重大的政治议题的这种，他应该要更小心。那我相信现在的我们的一个面临的一个制衡的方法，就是有不止一家民调公司在做。 对， 如果有一家民调公司，它这个结果明显的偏离或者明显的差别的话，那恐怕就大家会哎要仔细想一想了。 嗯，民调公司他们生存的一个法则就是我要给出权威的这些， 要有公信力。 对啊， 对， 所以你才会继续用我，才会继续信任我的数据。 是，好，这个三联换新闻，我今天找到一份非常古老的资料，号称是中国第一份民调，中国第一份民调到底调查了什么，结果又是什么，我们最后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钟明奇。哎，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掌握到的资料当中，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民调是什么呢？来自1942年，哈，1942年的《大纲报》。《大纲报》是一个什么报纸？湖南的一份地方的报纸，是有国民党背景，但之后呢转为民营。好，这个报纸呢说发行量在这个1940年代发行量有多少，15000-16000份，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我们今天看到这份资料呢来自于腾讯的短史记栏目。我们来看1942年的10月10号，哎，这个应该是还是当时的这个双十国庆了，当时做的这个民意调查一共有10道题。怎么测验？这个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办法入户调查，你就是要读者把这个报纸上这个题目剪下，然后在上面填上答案之后寄回去，啊，寄还报社。最后呢，收到多少份答案？11230多份答案。 发了多少份？ 哎，他刚刚说他的报纸的发行量在15000-16000份。 哇，那这是非常高的， 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反馈。好，我们来看这十道题分别是什么。第一，你认为中国抗战究竟能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已经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了。在11000多人当中呢，有11200多人选择能，只有50多人选择不能，可以说这是很高的信息。好，第二个，一个国际局势的话题，联合国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盟军国家盟国，应先全力解决德国还是先全力解决日本？选择德国的3400多人，选择日本的7800多人 啊，就是日本，大家觉得是 大家觉得日本这个很可以理解。好，这个毕竟是日本在侵略中国。第三题，你认为联合各国是否应该有一个统辖全体的最高统帅？应该的超过10000人，剩下的是不应该和不知道的，不到加起来1000人。好，最后这题很有意思，一旦获得最后胜利，我们当否与日本平等相处？哎，这个话题我相信在今天啊，在中国的媒体也经常在做。但是有一点令人意外的是，在当时选择应该与日本平等相处的6500多人，否的不应该超过半数的，而不应该的4600多人。 哦， 这个我觉得很令人惊讶。 中国人太伟大了， 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大家已经是能够有一个清醒或者说冷静的判断，证明当时的国人并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还是认为应该与日本平等相处的。还最后哈，这个有一部分说最后一题，第十题，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应该实行一党政治还是多党政治？哎，这题非常有意思。 最后的结果是选择一党政治的9700多人。 哇，顺应民意啊。 多党政治的1460多人。哎，这个所以你看这几道题的选项在1942年的中国，这些结果今天看来真是耐人寻味。当然我看到这里编辑提供了一个信息，在11000多名参与者中啊，我们要看这个样本的这个数据，一半的是20岁以下的。的确你当时会看报纸并且把这个题目捡回去，而且你能够了解国际局势，明白这个德国日本联合国家的这个差别，你学生占到40%，公务员占20%，其他呢剩下的这个是商人和军人，而年纪呢一半的在20岁以下，超过1/4的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我们来推算一下，在1942年，我们假设这个人是20岁，他在做这份民调的话，到今天80岁的老人，80多岁都是应该90多岁的老人了，这就是代表今天可能老年的这一辈人，那可能有一部分在中国大陆，有部分在台湾，有部分在香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意见的立场。 你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现在的答案应该不一样。 就我不知道，我很难这个假设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对，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份民意调查，当他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报纸明天引用这个标题，比如说90%的中国人支持一党。但对于整个的一个就是舆论的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然当时的调查统计还没有那么发达，今天不会考虑这个什么样本的误差，包括他这个统计的数字，你看10000多份，而且是靠读者主动寄回来。这个其实跟今天的调查的方法就是要我找到你，你不可以主动来找我。 随机的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差别，所以可能在科学性上并不如今天的调查统计学那 么 严谨，但是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一种怎么说呢，这个民间的一种气氛哈。所以我一直每次我一想到这个1942年的民调，我就觉得非常的令人感到惊奇。最后呢再来提一下说这个在做民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选项设置，那有的人经常就问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是完美的民调。 我觉得应该很难，因为在文字方面的这个诱导应该是只要是人心，你就会被这个文字或者是你的理解力不一样就会有所偏差。 真是， 我们刚刚不是说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研究专家他有说价值观很难去就是根深蒂固而且不容侵犯吗？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但是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价值观存在矛盾的心理。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名选民，美国的选民认为这个伊拉克战争进展不利，但是呢他同时也深刻关心这场战争中美国人的尊严和信仰。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可能觉得不应该打这场仗，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如果要打我们就要打赢。 那你的问题比如说是设计的那伊拉克战争人民的这个什么血汗 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之类的， 对对对，但他肯定会说这不是正义的或者是怎样。 但是你实际的行动他可能又支持战争， 从美国人的角度那就不一样了。 对，那比如说美国死伤了多少人，他就会觉得 是 这个完全 在这个理论界哈，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定理叫做阿罗的这个不可能理论，就是一个法国的数学家哈，他曾经去测算这么一个模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假设存在这种一种民调，它既能够真实的反映，就是它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它是一个独立反映这个人的意见，同时呢它要不受选项之间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选择你喜欢吃苹果，不管你是拿草莓跟这个苹果比还是拿梨跟这个苹果比， 你 永远都选苹果啊。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它存在既独立又公正，数学家的模型算出来是不存在。 对呀， 就是说 不存在， 在人类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范围之内设计不出一种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选举也好，这个或者说民调。 因为很重要的是你可以知道我今天喜欢吃苹果，但是明天突然出来一个新闻说啊草莓有了什么有益健康啊怎样怎样，你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和 真是 环境的影 响。所以说你看这个民调的结果，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努力的去追求一个这个科学公正的结果哈，包括在香港的这个争议当中，我看到这个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他也发表声明，他说这个香港市民近期惶恐于新闻自由的打压，中央政府如何着力抚平市民的忧虑极其重要，如果是把言论自由的忧虑扩大到学术自由的空间，反过来打压这个做一个民调的人，这是一个不理智的做法。我基本上我认同这样的做法，但同时呢关于这个民调的结果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真实性，或者它 真的可能不产生任何的争议吗？我也表示一个怀疑的态度。 嗯，只要有调查，肯定是有争议的。但是我觉得民调好像对于政治人物的影响，比对其我们普通人的影响更多得多。 如果你做生意的话，可能会有也有一些影响。现在搞口碑营销啊什么的，其实也都蛮大的这个差别哈。好，不管怎么样，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个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闫婷， 再会， 再见。